会更难一起走，说好不分手，春风都化成秋雨，爱就爱到底，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总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22号，人社部签发首张全国统一的电子社保卡，新上线的电子社保卡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应，并实现全国通用，具有身份凭证、信息记录等功能。23号，财政部消息，5月1号起，我国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，进口关税降为零。23号，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列车设计方案公布，首次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，在全球范围首次实现时速350公里自动驾驶，列车将于明年在京张高铁投入运营。中国外汇交易中心23号公布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.3034，较前一交易日下调137个基点，已连续第四个交易日走低。北京第六届森林音乐会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拉开帷幕，本届森林音乐会共5场演出，于4月22号至5月6号的每周末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大舞台举办。如今动批区域内12个市场全部闭市，实现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标志性工程的圆满收官，未来这里将打造成为北京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区，承载12家市场的8栋楼宇全部需要腾龙换鸟，涅槃重生。房山区琉璃河镇兴里村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获市发改委核准批复，该项目总用地面积97659平方米，建设内容为集体租赁住房及配套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九六九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跟着感觉走，原本是一首汽车广告歌。当初呢，广告商找到苏芮的时候，他曾力邀儿时的伙伴，后来也是音乐人的陈志远加盟制作。没想到商业意味甚浓的一首歌曲竟然成为了苏芮的经典曲目。苏芮说，唱这首歌的时候，自己的心情就如歌中一样，是轻松而愉快的。陈志远作曲，陈嘉丽作词，收录于1988年台北东京专辑。今晚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苏芮，跟着感觉走。 手，蓝天越来越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。

在感情的世界里，如何接受一个人的离开？像所有青梅竹马的故事一样，蒋晓东和刘晓文之间的爱情是普通的，也是最独特的。故事里有你，也有他。话剧《蒋晓东和刘晓文》4月24号到5月2号，北京仁义实验剧场，和你寻找那颗差一点丢失的初心。订票电话65250996，65250996，详询北京仁义网。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靓颖。 我是李健。 我是 JJ 林俊杰。 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金伟。 我是黄晓明。 是李易峰。 我是周传雄。 Hello， 我是梁静茹。 我是王迅。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蒲军。 我是蔡淳佳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， 流动的经典旋律，留住最美时光，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，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想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969电台。 969精英爱听榜。 挣扎，走吧，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北京一季度交通数据报告，北京一季度三月最堵，每天的下午六点是一天中拥堵尖峰时刻。而北京一季度拥堵天数最多的道路是建国门外大街，一季内70天拥堵。据北京地铁官方微博发布地铁运营信息，自4月24号首班车起，地铁2号线前门站东北口 A 口解除临时封闭措施。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，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哲学家革命家，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特里尔市，政府出资发行了印有马克思肖像的0欧元纪念纸币。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今年在稳定租金方面，市住建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采取有力措施，促进租赁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。 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透露，本市正在研究增加常处方病种，真正把患者的用药需求和就诊需求解决在基层。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，京津冀城际车实施满途运行，为缓解出行客流量，4月28号至5月1号，京津城际列车增加车次，双向开行达108.5对车次，为满途运行状态。根据最新规划，新机场线北延工程预计将于年底前启动，由草桥站北延至丽泽商务区，原计划设在草桥站的城市候机楼也将北移至丽泽商务区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费玉清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常青树了，流转年代唯一不能取代的经典之声，声色淳朴的醉人嗓音，非同凡响的淳朴演绎。《一剪梅》这首歌曲是1984年台湾同名电视剧的片头曲，由费玉清演唱。这样一首歌曲后来又成为了2009年霍建华、吕一主演的电视剧《新一剪梅》的片头曲。 真情像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要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，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，雪情。 2018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明天就要开幕了，整车展在北京市顺义区的新国展。25、26号是媒体日，27、28号是专业日。车展期间，新国展周边是有道路交通管制的。整个车展期间，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7点半，豫东路、展馆西侧路、北侧路、豫丰路新源二路北口至安华街交叉路口安裕街，除了持有组委会核发的车展专用车证的车辆之外，是禁止其他机动车通行和停放的。所以说呢，还是建议大家在车展期间去参观，最好还是坐地铁。15号线国展站既绿色又方便，969车展在现场，欢迎你到车展来找我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。

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？ 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2018年北京车展25号正式开始，各大展馆中车企也是摩拳擦掌的。本次车展有许多重磅车型亮相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去什么馆看什么车型最好了。E1 馆可以说是豪车与自主品牌双分天下，车展当天可能会出现一方人气爆棚一方萧条的景象。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买得起的车都在下半边的车里。自主品牌传祺 GM6 概念车 Inverge， 汉腾全新的纯电动车中华 V7， 一汽奔腾 X60 等等。而豪华车品牌有兰博基尼的新款以及宾利天越 V8， 喜欢豪车品牌的一定要去 E1 馆看一看哦。那么在1、2馆，上汽的车企是占据了半壁江山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相对小众的品牌，比如日系的两个以及后劲不足的力帆汽车和海马汽车。这个馆里的重点车包括了上汽荣威的 RX8、 海马福美来 F5、 马自达的 CX8、 斯巴鲁全新森林人等等。那 在 E3 馆呢，可谓是众星云集，不仅有凯迪拉克、奥迪、丰田这样的一线品牌，而且像红旗、蔚来、比亚迪这样的当红自主品牌也在此展馆，其中蔚来将展示 EV 概念车，非常值得期待。E4 馆集合了奔驰、保时捷这样的国际化豪华品牌，同时像北汽、领克、腾势这样优秀的自主品牌也位列其中，看点还是比较多的。而最近关注度非常高的领克02也将迎来国内首秀。今年的北京车展，969电台将在车展期间对车展进行直播，我们的展位在E2馆东侧的场外媒体区，如果想在车展现场与969主播亲密互动，欢迎来北京车展找我们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见，别说永远，再见不会是永远。说爱我，别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不对，就让它心碎，宁愿孤独的滋味，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，反正爱不爱都有罪，要走也要擦干眼泪。别问爱过多少人才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，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。我早已付出了 从父亲去世的时候，他远在德国演出，没来得及看父亲最后一眼。这个平时嘻嘻哈哈的小伙子在台上突然崩溃了。后来他写了一首歌，表达自己的悔不当初。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，我一定不顾一切去看你，让你看看我的儿女长得像我又像你。这大概就是所有为人子女最遗憾的事情吧，拼尽全力想给父母最好的，可越过山丘之后却发现无人等候。

双双朗朗的心情，所有烦恼此刻全遗忘，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，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。古老的传说，美好的感觉并不停地闪烁，你像那天上月亮，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永远永远靠近我的 身。生活中总有些人习惯用自己狭隘的思想去揣度别人，再用自以为正确的观点去批判别人的错处，他们往往会以一种这种事我一定不会做，它是咎由自取，来开脱自己的恶意，仿佛这样自己就成了正义的化身了。一个拥有丑陋内心的人，无论用多么正义凛然的言论去粉饰太平，依旧掩盖不了人品的不堪。 没有你的异乡。